妹妹， 妹妹。 弟弟， 弟弟。 舅舅， 舅舅。 爸爸， 爸爸。 垫子， 垫子。 栗子， 栗子。 柿子， 柿子。 凳子， 凳子。 地上， 地上。 会上， 会上。 信上， 信上。 世上， 世上。